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。 在我心上。

儿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。如果女人总是得到野生，不会付出青春，她就会对你真。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，她最好永远天真，为她所爱的人。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。只是女人容易遗忘情深，总是为情所困，终于越陷越深。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 不停，小雨为谁 晚安，谢谢你陪我一整个夜晚。 Close your eyes, be quiet, whoa。